笑有多危险，是纯纯毒药，这里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我只可笑。 之前暗潮

回忆我期望那掌声都依然到今天，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，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。 别忘了大声地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，我回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